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咧，我哋要介绍上海诗人喎。 系啊，其实可能系我哋介绍过嘅大陆诗人最年轻嘅一个吓。咁啊，张定浩。张定浩呢，其实佢已经写咗成十几廿年诗噶啦。据我所认识佢咁，但呢本咧就系佢出版嘅第一本诗集，叫《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咁其实张定浩咧，佢进入读者嘅视野咧，系因为佢近几年咧写咗好多非常优秀嘅文学批评同埋书评，咁佢个笔名有时系用张定浩啦，有时就用一个叫 Waits 吓 ，Tom Waits 个 Waits 啊 ，Tom Waits 嗰、那个 W A I T S 系 A I T S 嗰、那个系啦，咁咧，咁我留意到佢咧都系因为咧，我亦都用过咁样嘅笔名，因为我哋都同样咁中意 Tom Waits， 咁但系咧前两年就睇过佢一本非常之好嘅一本书咧，就系写佢读古诗嘅，咁佢写得好好，咁嗰本书叫《寄见君子》，即系嚟自呢个《诗经》入边《寄见君子，云胡不喜》啊，即系既然见到我中意嘅人，点解要唔开心呢？咁样嘅意思吓。咁但系呢本《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咧，我感觉上咧读佢嘅诗咧有一种好彻底嘅感觉，因为佢嘅诗咧就好干净利落，即系冇佢同代好多大陆诗人嗰种咧，即系好繁复啊，或者系好艰涩嘅感觉。咁同埋咧，可能因为佢其实喺好长一段时间都冇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即系所谓专门写诗嘅诗人啦，咁所以都写得几云淡风轻嘅。咁我哋听下佢嘅诗啊。咁其实佢嘅诗咧，我觉得有流行嘅潜质嘅，因为其实好容易去进入得到佢嘅诗入边。 系第一首《冬天》。 冬天。作者张定浩。暴风雪的街，路灯照亮的脚印迅速湮灭，如早夭的孩童。路灯明暗，是小汽车里口含枪管的男人，以及倒伏雪中的妇人。是厌倦爬满多孔的墙壁，画框在壁炉里思念早春的山坡。整个冬天都是这样，是没有睡醒的脸，没有打扫的房间。整个冬天我都在画一幅画，而你每天细耳倾听远山千年积雪的坍塌，唯有猫大步穿过客厅。你知道吗，亲爱的，浴室里的水已四处漫溢，床是唯一安全的木舟了。我们飘起来的时候，是另一个季节的鲜花。 冬天，张定浩的作品。 其实这首诗呢，我初初看的时候我又觉得很怀疑，因为在上海呢是不会有暴风雪的基本上。咁我就去思考，张定浩他是一个写很多书评的人，咁他可能写一个虚构 的地方，或者是他在另一个文本里面看到的冬天，尤其上里面呢有一些细节小汽车里口含枪卷的男人倒伏雪中的妇人，就好像一个电影镜头咁样，好像一个悲剧发生过后，但是悲剧的发生呢跟雪所包围的里面那个房间又是完全两回事。那个雪里面那个房间里面有一个我和你，即是张定浩和他想象或者真实的爱人在一起，但他们在里面做着什么呢？他们做着一种从外面的暴风雪完全相反的事情，很安静啦，包括呢里面呢最大的动静呢就是只猫行过客厅，同出面呢，出面是啲远山啲雪喺度同塌緊，但入面係咁安静，但咁安静係为咗咩呢？为咗係迎接下一季节嘅来临。就好似呢两个人呢，就好似两粒种子埋咗喺雪下面咁样，当佢哋俾啲水 飘起上嚟嘅时候，就好似融雪嘅时候咧，佢哋咧就开成咗下一个季节嘅花咁样。 系，但系点解佢好似第一节嘅 好不长啊？ 系咯，同后面又完全相反。 其实我有谂过嘅，我觉得会唔会第一节嗰个男人同妇人咧，系象征过去嘅佢，即系我和你嘅过去啊，已经倒闭咗，已经系完结咗啦。咁下一个季节我哋会点样呢？ 嗯，系咯，因为最后都出现亲爱的，完全个意境系完全两回事。 前面其实好似大卫连子啲电影啊咁样，系咪啊？即系有一个莫名其妙嘅凶杀现场啊， 都系奇怪噶，系咪？ 咁佢早期啲诗咧，即系其实呢首诗系佢十几年前嘅诗咧。佢早期诗好多都有呢种少少超现实嘅场景出现嘅。咁包括下一首咧，系佢嘅一首成名作啦，叫《各年路上的圣诞老人》。 国年路上的圣诞老人，作者张定浩。难得的正午阳光是冬日里最凌厉的鞭子，小商贩们被驱赶至此，席地而坐或倚车站立。在他们四角穿成的包裹里，以及破旧的自行车后架上，有我们为之拥挤不堪的众多心爱之物。从这圈攘纷乱的人群之中走过来一位衣衫褴褛、身材高大、面容严肃的老人，用一只粗劣的手把土黄色的陶瓷小碗端正地伸在胸前。他好似破浪归来，缓慢而坚定，他的胡须漫山遍野，阳光下飘动不止。没有人认出他是谁，在地下通道的出口处，他小心坐下，等待那些从黑暗里一步步走上来的人们眼睛里的光芒。 国年路上的圣诞老人，张定浩的作品。 系啦，光年路咧就系上海一条好普通嘅路啦。咁其实佢所见嘅嘢咧，亦都系我哋喺一个大城市咧比较容易见到嘅，尤其系十几年前嘅中国嘅大城市吓，我都见过好多，即系啲有啲无牌嘅小贩啦吓。咁咧佢哋会喺即系喺阳光下边，系都系冬天啊，同上一首诗一样啦。咁喺度即系准备随时走鬼啦吓，或者已经走咗过嚟呢度啦。咁佢哋带住嘅嘢咧啊。张定浩用一个好深情的一句话去形容，就是我们为之拥挤不堪的众多心爱之物。那这里很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心爱之物会在这些这么普通的小商贩所带着呢？难道他们是这个标题讲的圣诞老人？但很快转折来了，另一个人来了。这个人呢照咁样写，当然系个即系乞丐啦， 系衣衫褴褛， 系啦，又揸住个黄色嘅小碗啦，咁佢系冇拥有任何嘢嘅，其实佢同圣诞老人咪刚刚相反咯，圣诞老人系有好多嘢要俾你噶嘛，但系呢个乞丐系要问你攞嘢嘅，但系佢入边咧，跟住对佢嘅描述咧就系、是。真係好似一個聖誕老人咁，佢胡鬚漫山遍野飄動，佢又好堅定、好緩慢，就好似我哋小朋友想象中嘅聖誕老人咁樣，佢係無所不能嘅。佢喺呢度做咩呢？佢喺度等緊你哋帶啲光芒嚟俾佢。咁呢個光芒咧，可以講係一個現實光芒，因為我哋喺地下通道行出去嘅時候咧，迎住陽光咧，我哋係接受緊光芒嘅人。咁亦都令我諗到咧一句，即係我哋嘅俗語就係兩眼放光啊！即係我哋見到禮物嘅時候係會兩眼放光啊嘛。咁呢個時候到底係佢施予我哋咧，定係我哋施予俾佢咧？當然啦，我哋仲會諗到我哋即係我哋一個俗語啦，施比受更有福之類，即係施與受嘅關係。咁呢個聖誕老人咧，又可能係一開始呢啲小商販，亦有可能係呢個乞丐。亦都有可能就係我哋，其實我哋都可以充當聖誕老人，去交出好多珍貴嘅嘢。 係國年路上的聖誕老人啦，咁啊，跟住落嚟啦，有一首叫做《雨滴》。 係啦，《雨滴》呢首詩咧，其實咧就係寫俾 我同阿張定豪嘅一個共同嘅好朋友啦，馬雁嘅。咁馬雁咧就係、是一位女詩人啦，但係咧就喺幾年之前過身嘅。咁呢首詩咧就應該就係喺馬雁過身冇幾耐幾個月之後咧，咁阿張定豪寫俾佢嘅一首紀念詩嚇。 嗯， 幾個月沉澱下嚟嘅痛苦咧，其實會變得豁達，甚至係安慰緊生者同埋死者嘅。咁我哋聽下呢首詩。 雨滴，作者张定浩。我们最后总是会坐在台阶前，把雨滴和青草编织成河流。那细小坚定的旅行者正盘算亿万年都不停止的征程。我们都曾是很好的织者，织出过绚烂光华，也织出了痛苦且动人的银河。这骄傲旧习难改，你轻笑。我也跟着绽放，手指间的雨滴也绽放在石板上。而这是安静的午后，有人推开院子的门，看见我们正坐在屋檐。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雨滴喂马雁，咁就系张定豪嘅作品，就系纪念另一位诗人马雁嘅。 系啊，咁其实佢一开始第一句呢，已经系将我哋置身喺一个永恒嘅境地啊。最后总是会坐到台阶前，呢、这个最后系指几时呢？好可能系好多年之后哦。咁张定豪佢想象就系我哋都去到另一个世界嘅时候， 嗯， 我哋终于又可以并肩坐喺度啦。咁做緊啲咩呢？將雨滴同青草編織成河流啊！呢個係一個永恆嘅意象，即係時間嘅河流。喺嗰個時候呢，佢係綿綿不息嘅。咁呢啲所有置身喺呢個地方嘅，包括你同我呢，都係好似啲雨滴咁樣，係一個堅定嘅旅行者，進入一個同依家呢個短暫世界唔同嘅地方啊！咁喺呢個地方呢，我哋會慢慢咁樣去前進啦。啊！億萬年都不停止，就好似落緊嘅雨咁樣。咁、我哋咧成為雨，我哋亦都會編織出嚟呢個銀河、呢、這個空間嗰種美麗同埋佢嘅永恆，係痛苦又動人嘅銀河啊！咁最後咧，最後有一個意象咧，就係、是、我哋兩個咧係飄咗起嚟啊！嚇，因為喺呢個落完雨之後咧，我哋好似即係雨滴嘅循環一樣，我哋原來喺台階度坐住嘅、最後係坐咗上屋檐上邊。咁我哋都可以想象，佢係一個雨水嘅循環嘅過程啦。就呢個雨水嘅循環過程，就係生命嘅循環過程咁樣。其實到咗呢個時候咧，呢一切就可以釋然。 係，尤其是我中意講啲雨滴滴喺石板上面係綻放噶嘛。 係啊，其實即係唔係一種消逝咯，而係一種重生啦。咁其實呢本詩入邊有好幾首係寫俾馬雁嘅詩嘅，咁都非常之動人嚇。咁、其实以后如果有机会呢，我都仲想同大家讲下马雁嘅诗嘅。 好啊，咁跟住落嚟，我哋听听另外一首诗《重复》。 《重复》，作者张定浩。我们仿佛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支配，可以一直重复很多简单的事。你可以用小小的手指不停划过长满象形文字的天空，向我一一打听万物的名和他们正在做的事，而我要打起精神当作是第一次和你谈论他们。你可以毫不留情地翻完一本书如草率过完一生，随后又来到第一页看着我，而我要鼓足勇气，相信即将读给你听的是一场崭新的征程。你可以一次次邀请我做同样的游戏，一次次藏在同一块窗帘后面，而我要假装再也找不到你。你一次次尖叫大笑，而我有点仿佛稍不留神就真的有可能找不到你。因为你在时间之外，你做的每件事情就像蜂鸟扑闪羽翼，而我要小心地不惊动你。 重複張定豪的作品。 是的，張定豪這本詩集呢最特別的之處呢，就是他最後有一大部分詩呢是寫給他的女兒叫詩河的。咁佢個女咧好得意啦，因為呢本詩集咧入邊所有嘅詩嘅題目同埋插圖咧，都係佢四歲大嘅女所畫所寫嘅，係好可愛。咁而且咧喺張定豪寫俾佢詩入邊咧，睇得出呢個父女情深嚇，非常之細膩，同埋咧其實係一種好高層次嘅精神交流。咁睇得我都有啲妒忌嘅，因為咧我係有個仔啊嘛，啊我又覺得。可能真係每個爸爸都會咁樣諗啦，即係如果係個女幾好，即係父親同個女咧，可能嗰種交流係會唔同啲 嘅。前世嘅情人啊， 係啊，因為同個仔咧有時係會打交嘅，有時咧仲會係即係互相針鋒相對啦。而且你預咗佢將來會反叛你噶嘛。但係喺張定豪呢入邊咧，我睇到咧，即係佢對佢個女寄託咗好多好多嘢啦，即係對佢嘅每一個細節都去諗咗好多事情。咁比如重複呢個我諗係每一個身為父親嘅身為父母嘅人咧，都會留意嘅，即係其實小朋友好中意重複噶嘛，即係會不斷咁樣做一樣嘢，反反覆覆咁，同埋不斷咁樣問你同一件事，即係問到你煩為止。 古仔又要聽十次八次。 係啊，但係佢永遠都覺得新奇嘅喎，而且好有趣嘅就係佢唔想聽新嘅，佢有時就係想你重複咁樣講嗰個。咁咧，張定豪佢發現咗呢樣嘢之後咧，佢將佢寫出嚟咧，唔單止帶有一種形意上嘅一種上提升喺入邊咧。仲有帶一種咧，即係對緣分或者係對呢個層，即係呢兩個接觸喺意外地接觸喺一齊嘅生命啊。其實我哋所有人嘅生命都係好偶然咁樣喺呢短短幾十年接觸喺一齊，將來又會可能會各行各路咁嚇。但係呢首詩咧，我哋頭先聽咧係其實有一種悲哀，但係又有一種堅定喺入邊嘅。 係啊，尤其是我中意佢話你可以一次次。邀请我做同样的游戏啊！ 系啊，同埋咧，其实入边有一句咧，好惊心动魄嘅一句诗咧，我觉得吓，佢话因为你在时间之外，咁点解会有？其实我都有呢种感觉，但我未写得出，我冇写出一句咁嘅诗，因为有时你会觉得小朋友咧，尤其系好细嘅小朋友咧，两三岁嘅小朋友，佢系同你生存喺唔同嘅时空入边嘅，佢会突然间咧入晒神。但你唔知佢做緊乜嘢，跟住佢關注嘅嘢咧，係你完全意想唔到嘅。 係，係、我哋好難理解，佢亦都好難表達嘅。 係啦，其實咧有啲兒童學家或者係甚至哲學家係認為咧，兒童係比我哋更接近真理嘅，因為人長大嘅過程咧係不斷被蒙蔽嘅過程，係啊，好多即係定見啦。是被夾硬加在你的身上嘛，但是兒童他可能他沒有那麼多東西隔了他跟這個神秘真理之間的溝通，他在時間之外，我們在時間之內，被一種必然性所束縛。 是，好，最後我們要聽聽這一首《一天》。 《一天》，作者張定豪。天亮了，为什么还要睡觉？我难以回答这样严肃的问题，只好听任你起身，把昨夜读过的书一本本重新翻过，再赤足下床，去摇醒困意无限的房间。必须提到喷泉，你才愿意受口；必须杜撰出一篇有关小虫子的蟹人预言，你才会把牙齿交给牙刷。梳洗吧，你要自己挑选好看的衣裳。要我带你去吃早饭，然后满世界转转，看你草地上奔跑，树荫下玩耍，立在千条栏杆之外，等孔雀开屏。中午，我们手拉手回家，我只会做简单的蛋包饭。你并不挑食，也不介意我的厨艺。只要我耐心面对你翻来覆去的提问，你会认真记住我最初的回答，我自己也要认真记住。这就像一场考试，你是我正在努力完成的不能涂改的试卷，激励我，也检验我。外面的风旗飘扬，江水也奔流，一天正慢慢过去，你是我走过的迷宫中的道路。 一天，上海诗人张定豪的作品。 是的，一天都是写这个丑女经啦、啊、都是看得我有共鸣啦，因为入面的嘢我都每一日都经历緊啦，即是比如说，诶，朝早呢，小朋友肯定想玩嘅。 一醒醒咗就想玩嘅，佢唔理你瞓醒未，亦都唔理依家六点钟七点钟啊，就算唔使翻学都好，佢想起几时起身几时起身，又或者咧佢唔想起身，你点整佢都唔会醒嘅。咁呢度入边咧就系、其实讲紧一个父亲每日必须经历嘅嘢，但系佢每样嘢咧都会带出一种真系无限嘅眷恋喺入边，即系你可以想象佢系几想留住。呢、这個時刻，同埋咧，佢係不斷咁去思考呢、这個時刻嘅意義喺邊度。其實咧，嗰個意義係對照而產生嘅，因為有時候你會覺得真係好冇意義嘅。你陪緊嘅小朋友玩嘅時候，你覺得時間喺度流逝，哇！仲有好似好多更重要嘅嘢去做，有本更重要嘅書要睇，啊，有篇文要寫，有首詩要寫嘅時候，但你都要焗住喺度陪佢做一啲好簡單嘅遊戲。嗰陣時咧，你就會諗啊，咁到底有咩意義呢？其實咧，有時嘗試緊解答。这种意义，其实最后那句呢很有意思，他说你是我走过的迷宫中的道路。这句诗呢令我想起呢我刚刚做爸爸的时候，即是我仔出世，我在 Facebook 度公布你的消息的时候，有一个人呢讲一句话呢即是吓亲我的，其实但他讲得当然非常深刻啦，他说欢迎加入这个朝圣者的苦恼，即是他用一个宗教词啦，其实这个是父親修行的道路，他說他跟我說，其實這個都是這樣的意思，因為呢不單止是你去教他，你也在教育你自己整個過程，就是這幾年對我的改變或者對張定浩的改變，我想是一輩子都沒有那麼大，可能其實你的愛人未必改變你那麼多，但是你的仔女可能是改變到你。 是啊，他這首詩裡面說話好像一場考試一樣嘛。 是啊，其實從整本詩就看到啦，從他一開始的詩是這種對很多即是超現實場景的想像啦，其實有些是來自於間接經驗啦，我可以想像是電影啊或者小說的來的。但是跟著呢去到比如說是懷念這位友人的詩是這麼沉痛啦，但是最後慢慢呢好像他終於可以釋懷。而且在他的女兒身上呢找到他又可以眷注他的情性入去去思考的很多問題，我覺得都是即整本詩很完美，無論對於他自己也好或者對於讀者例如我來說，其實是一本治癒的詩集來的。 是，那他算不算一個多產的詩人呢？ 他是一個多產的作家他寫非常之多的書評，他亦都是好像是上海一本書評雜誌的副主編來的，啲書評全部是長篇很長篇的書評啦，他亦都寫很多呢關於古代文學啊或者是讀詩啊 的文章啦，但他詩呢他就出了這本薄薄的一本，而且如果大家買得到這本就會發現呢他很多頁是空白的，咁佢係一個比較精嘅詩人啦，我諗係。 係呢、這個係即係大陸詩人嚟講係比較少見嘅，係咪？ 比較少見，同埋咧，我諗佢當然寫咗唔止咁多啦。咁佢都係一個好嚴格嘅詩人啦，我諗係。因為咧喺大陸出一本詩集咧，唔係咁容易嘅事啊。好多人有機會出本詩集咧，就會係咁多咁多嘅詩入去，就係好唔捨得，即係都好想趁機出個全集咁樣啦。但係佢可以做到咁靚嘅一本詩集咧，同佢即係。是忍心去割舍很多诗，我想都有关系。 是，咁啊，呢一个咧就是上海诗人张定浩啊。咁我哋下一集啦，再介绍其他嘅诗人俾大家啦。 好， 好，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